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，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留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如雪地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。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没有首歌，我的被窝也没有辐射，点烟也不用吃很多，不必再考虑，不必再犹豫，我要送你一辆跑车，夜晚你和我咬耳朵，不要怀疑我的爱很多，你对我说伤不起，害怕我把你抛弃，别再考虑，别再犹豫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，叫我一声亲爱的，其他什么都别说，然后我们吃着火锅，一起唱着歌。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，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，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，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。你的微博里面老妹很多，原来我也只是其中一个，万分难过，问你为什么，难道痴情的我不够热火？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到昏天黑地，电话打给你，美女留在你怀里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那心如雪地。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我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到放弃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都掉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彻底忘记。真的伤不起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你。